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吴娘。 哦，嗨哟，我是 Kelly 凯西。 早安呐、啊，早安呐、啊，今天来到了5月16号啊，早上的7点钟哦， 哇 哦 ，TGIF， 有人很精神今天，哇、 难得我就是可以那么早入眠，知道吗？ 所以11点多就睡了， 11点就睡耶，所以 难得耶， 应该算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天，知道吗？ 真的最早啊，你进老古轩 ，I mean 就是做早班之后， 对。 哇，11点钟最早。 对， 那你接下来挑战10点钟睡。 那、 其实我算过了，你现在想一下哦，我们7点熬夜嘛，对不对？因为你至少6点都要醒了，是不是？ 是。 这样我在想啊，如果要睡8个小时的话，这样你就必须要10点睡。 但我觉得有点难， 是不是？如果你是11点睡的话，就7个小时而已，而且你也不是准准11点嘛，是不是？是11点多嘛，所以其实是6个小时多而已。其实， 可是11点对我来说已经很早了，因为一般上可能我12点1点才睡觉。 一点的话就是5个钟，不到耶。 如果2点呢？ 2点就是3个钟多吧、 完全非常缺乏睡眠的一个状态 啊。所以咯，各位就要早一点睡。如果你也是跟我们一样早起的，因为现在相信听着我们声音的朋友应该都是算早起的吧。平时应该都要6点多7、8，对不对？所以要就要早点睡觉了哈，好好休息才可以长高，才可以变瘦，才可以变美这样子的哈。 OK， 马上来听歌，来自林夕面的《落在生命里的光》，谁的歌选 ？Beyond Chen， 歌选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你好 ，CEO， 我是 Kelly 凯西。 听歌的歌曲有来自 Suho 的《Love You More Gradually》，也是我们这一次歌选的伙伴啊 ，You Mastery Creation 主办 Suho 吉隆坡 Jam Meet Your Superstar 将会在5月30号的傍晚5点，在 Mega Star Arena 帅气开唱。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可以马上透过 ticketto.com.my 去购买的呀。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歌选呱呱练习生， 歌选呱呱练习生，他们竟然已经出道10年了。 我说的呢，就是这个女团 IOI 成员们。 没错的 ，OK。之前呢，他们是参与了第一届的这个 Produce 101啦，是来自 MNL 选秀节目来的。第一季出道有11位成员哈，那是在2016年的事情了 ，OK。那他们呢，最近有想要呢，在明年出道10周年之际呢，发行新歌给当时支持他们的粉丝呢。送上独具意义的礼物啦，因为其实每一位成员呢都其实本身啊私底下、都想要重组，但是他们一开始都没有不知道对方也想要这样子、然后现在提出来之后呢才发现其实原来全部人都有兴趣这样子、 因为当时我自己本身也觉得很可惜啊，因为他们在那时候2017年的时候就举办了最后一场演唱会 Time Sleep IOI 呢，2天之后就正式的解散了。 Can you imagine 你像他们演唱会之后2天这样、就是解散了， 解散了，哇，很 sad 啊嘛那感觉因为当时我才17岁啊， 对啊，所以接下来如果他们真的发歌的话一定要大大力支持他们，这11个人呢、都要就是到现场这样子的好不好？那接下来他们发的歌就期待一下了，因为那时候算是2代吧，是不是？那算是2代的时代，差不多了哈，2、3代这样子的，现在已经来到5代了。OK， 所以看一下他们发的歌曲的曲风会是怎么样的吧。马上也来听歌，来自善宇的《做自己的光不需要太亮》，选了个选 Beyond Chen， 有选呱呱练习生，耶呀！我们最近呢就看到了这档节目《歌手2025》终于官宣了8位首发歌手了。OK， 是的，这次的阵容呢非常的强大，包括呢就是有这个陈楚生、林志炫、单依纯、白志光、Guy、Mickey Guyton、Benny 还有 Grace Kingsler。 没错的，那这一次呢也预告了首轮的比赛哦，将淘汰1名歌手的。 OK， 那在去年的这个歌手2024呢其实竞争非常激烈啦，但是这一次感觉上大家的这个心态有一点不一样哦、就比较算是跟自己挑战，或者说就是给自己就是一个怎么说呢， 新的尝试， 对对对，或者讲说比赛对象是自己吧，就没有想要把那个比赛弄得太过的火药味很重这样子的。 对， 像是单依纯啊，我们看到在发布会上面的时候他被抓到眼皮沉重而且他坐前面， 就是打瞌睡的症状出现吗？ 没有到打瞌睡了，但是就是眼皮重重的，有那种以前听课的时候啊、就是我很想听但是我有点听不下去， 有可能在闭目养神呢。 对， OK， 那后面呢这个主持人问单依纯讲说你会在意自己唱的好听或者难听这样子吗？他讲说我讲我完全不在意，你们相信吗？然后他也讲说呢，就真的就是要挑战自己了， 就是我不想把这个火药味搞得特别的重。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更希望把重点放在音乐上，你有时间去树立这个所谓的好像假想敌一样，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音乐嘛。 所以大家就要做好音乐了哈，然后也可以期待在歌手2025的这个舞台上面呢，听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好歌啊，期待一下哦， 好期待哟！ 马上来听单依纯的《纯妹妹》，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优选呱呱练习生。今天是教师节，在这里祝所有的老师教师 节快乐！ 也说到呢，我们优选最有魅力老师大选拔网络投选正式结束了，那我们五位入围的老师呢，哎呦，终于选出一位最有魅力老师。最终的魅力赢家呢，是来自 TUMTKL 大众传播系 MassCom 的 Jaren Tong 老师，恭喜！ 是的，哇，恭喜恭喜恭喜恭喜！等下的这个2点钟呢，我们就直接会去到 TUMTKL 为 Jaren Tong 的老师，还有整个班级送上 LiHo Tea 的饮料，还有奖状。 没错的，当然也感谢呢投稿的这个同学，这样子的，我们看到 TUMT 果然是很多帅哥美女老师哈，那也谢谢所有参与投票的学生了哈，你的每一票呢？都是奠定我们成长的一个动力，这样子的。 对、 okay ， 所以如果在 Tire MT 的学生呢，你们等一下可以见到我们 ，OK， 来找我们一起玩吧。 等一下就那个衣服应该还蛮明显的。 对， 那个、 我会穿那个对搭搭个勾选 logo 的 T 恤 黑色的 ，OK， 还有橙色的， okay, 记得找我们哦。 对，可以来找我们这样子的。OK， 那当然也恭喜 Jaren Tong 老师，其他老师也很棒了哈，也很有魅力了。只是我们这个赛制是要选出一位嘛，所以就没有办法了哈。还是要恭喜其他老师入围这样子的。马上我们来听歌吧，有来自 Emily 蔡敬轩的 Easy Easy， 选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呱呱练习生啊。昨天在勾选的这个 YouTube 呢，又有全新的影片上线了。看到肖秉志呢，这一次来到了我们勾选的好朋友。 是的，相信大家都对这首歌非常的熟悉，叫做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 哇，看来有在听啊哈， 肯定啊。 那当然这次夏秉之就是有分享到讲说，如果啦啊可以待在家里的话啦，他可以睡12个小时， 哇， 很厉害耶。 对，因为我喜欢关在家里，嗯哼，对，然后我又很爱睡觉， 就是一整天你可以在家里躺着睡觉，没有事做也 OK， 我可以睡12个小时。 你怎样睡12个小时啊？ 就是一直睡都不起来这样子， 然后你就一直睡，不用吃午餐还是晚餐还是早餐？ 我都是睡12个小时，起来写歌写11个小时，吃晚餐半小时，再继续， 所以他一天就被填满了。 哎，很棒啊！ 12个小时、11个小时、半个小时，还有半个小时就缓冲一下，刷个牙，洗个澡这样子。 我觉得他过得非常的充实啊，所以说睡觉就不能过得充实的。 也很棒啊，然后有好作品了，整个人起来的时候精神气爽，你知道吧？ 是的， 所以有机会躺在家里的话，就可以多睡了。但 可见睡眠是多么的重要的。 对，可能就不用睡到12个小时啦， 可以睡20个小时。 OK， 那可以去到我们这个勾选 YouTube 底下呢，去留言讲说，哎，我也是可以睡12个小时，还是你可以睡更久这样子的。马上来听萧秉治的《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选这个选 Beyond Trend。我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 早晨活力全打爆，勾选 Rising Hour。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勾选渣渣考官，今天是教师节，所以呢，配合教师节，我们在8点钟的这个单元呢，就要分享到讲说，你有没有哪一位老师 ？OK， 如果这样子讲起，你就会想起他名字的，改变你或者影响你最多的。重点是他当时可能说过一句话，或者做过一样事情 ，OK， 让你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忘记，就是让你。印象很深刻，对，或者改变你非常非常多的哈， 还是让你突然间惊醒啊，觉得读书很重要啊，等等之类的， 对， 都你们啊，你们都可以 WhatsApp com DG 发一句号码0169988889了，也要记得到国轩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使用 com DG prepay 5G 全天享受无线串流和100Mbps 高速 5G 网络，尽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的网络，等你的分享0169988889，可以说啊，就是你的哪一位老师啊？对你做过什么事情啊，对你说过什么话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OK， 马上来听 33Blue 的对视，选了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关于今天教师节嘛，对不对？那就要说到呢，哪一位老师 OK 是改变你或者影响你最多的，他曾经做过什么或者说过什么呢？ 哇，我真的是有一位老师影响我非常非常的深，甚至他让我的人生有一点点的转变。OK， 他叫做陈信燕老师。 OK， 你看我到自己还记得，对，因为他其实认识我的哥哥、 uh-huh. 然后当时呢，他就是我哥哥是运动健将嘛，在、这个小学的时候、 okay. 他是最佳男运动员、 okay. 然后就我自从就上了小学之后，他就很 aim 着我，他就说、啊、你是那个谁谁的妹妹对不对、uh-huh. 对对对 OK， 那你进篮球队。 OK， 那你进排球队啊？那你进那个什么手球队啊？你进那个英式篮球队哦。所以当时我就不能说被逼，但是我就觉得说他 appreciate 他说就拉我进那么多的。 他知道你是就是会玩的这样。 对，没有。其实那时候我甚至没有展现出我有运动细胞这一块。 可能是你哥哥出卖你。 没有， 我们没有 OK 的，他什么球都可以的。 没有，就是你不觉得吗？在学校的时候，老师都会有一些既定印象说，哎，你的哥哥是怎么样，你的妹妹就会怎么样， 对， 或者是你姐姐怎么样，你就会怎么样。 好了，以前我们田径队也会这样子的。 对 呀、啊，看到这个人他有妹妹还是弟弟，哎，拉进来。 对，然后应该就同一个 gene 哦，所以他的那个怎么说 细胞 啊，或者是 potential 跑不远，所以我就被拉进这些队伍，然后让我开始了运动生涯这件事情。 所以你跟这个老师很熟啊，当时 很熟，甚至我就跟他补习这样的概念，然后他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okay. 然后我就成功 ，OK， 不是要凡尔赛， 就成功进了篮球的这个州队 ，OK， 排球的县队， oh, wow. 然后就基本上只要有什么比赛我都会参与，然后我很 enjoy 其中，到至今我都还很喜欢运动这回事。 Yeah. 所以算是伯乐， 哈哈， 对不对 ？OK， 那你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伯乐老师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0169988889可以 voice message 进来哦，等你哦，手里可选 Beyond Chan。 勾选渣渣 考核官，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老师，因为今天是教师节嘛，对不对？有没有哪位老师是改变或者影响你最多的？他说过或者做过什么样的东西呢？这样子 的。Kelly 凯欣的老师呢，就是让我发觉到我的运动天赋啦。那 Kristen 文阳呢？ 我的话就是我的教练吧。就是我以前田径队的教练。 哇 ，Really？ 为什么？ 因为我在13岁的时候刚刚开始啦，我就听说我中学这个田径队很厉害。 OK。 然后我去那边，我想说。OK， 我有一个目标，我要加入田径队、 嗯。 但那时候还没有被教练看到，就是自己想方设法去选拔这样子， 所以你就默默的在那边耕耘。 对，就选进了候补队。 OK， 然后到我初二年尾的时候，记得14岁年尾的时候呢，就突然间 OK， 就我每天加练嘛，就每天晨跑，然后就是练习完了之后，我还会自己加练这样子，然后给教练看到，然后想说 OK， 那你要去比赛吗？我就放你去比赛咯。 哇！ 然后我记得在初三年头，就15岁年头的时候，他第一次放我跑接力赛。然后那时候我就呀 得到了冠军， 有拿金牌，然后还想说哦，原来你可以跑的、啊、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他那时候也还蛮豪爽的、啊、就说 OK， 你想要比赛让我放进那个田径。 没有，主要我觉得他看就是当时的心态态度这样子。然后他有叫我一个 nickname， 他叫我小温。因为以前我名字很难念，我以前叫温斜康，温斜 康， 对，很难，不是温斜康，温斜康，温斜 康， 很难念嘛，然后他就记不到，他讲说，哎，小温这样子，然后就他会叫我小温吧，所以我印象深刻，呀、yeah, ，差不多这样。 很 sweet 我觉得。 然后到后面虽然讲说我到后面的比赛没有跟他练了啦，就是我去过就其他的 啊，你忘恩负义？ 不是，他叫我去的，然后还带我们去台湾集训这样子， 哦、 去啊，就是他以前学校台体大， 真的 就。 你不觉得运动占据我们的学生生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吗？ 是，当然不过你可以分享，不是运动的啦，也可以的。 对对对，是刚好我们两个是运动的。 对，0169988889，等你来跟我们分享哦。是这个选 Beyond Chan 萌萌，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老师，因为今天是教师节啦。而昨天呢，我也 post story 问大家讲说有没有很让你印象深刻的老师，他怎么样影响你这样子，或者怎么样改变你的生活。OK， 那就很多朋友呢在上面留言了。OK， 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叫 Chris N underscore HR 呢，他讲说他记得小学的时候呢，数学老师有分组，一边是不及格的一组，一边是及格的一组。 哇， 那及格的人呢只有六到八个人左右。然后呢，他那时候是刚好及格，老师就叫他去及格组咯。他想说 OK， 我不要，因为我刚好及格不了，那边都是高分的。 哇， 所以呢他老师想说 OK， 这样你就去那一组咯，就会越来越高分这样子。不是不是，他这样说就去那个就是及格那一组，他想说那边人都是高分的嘛，这样他就越来高分，然后这个就影响他很大，就是说 OK， 那我就要去那边，就是得到更高分，挑战更多的人。 因为我觉得身边的人很影响你非常的大啊。 对呀、啊，就是你跟什么样的人一起的话，就会受影响。 你会觉得有点莫名的压力之类的 就是虽然讲说会有一点内卷，但是内卷是让你进步的啦。 是的。 那另一位朋友呢，是叫 Jin NX， 他就分享到讲说呢，中学时期有一位男老师很喜欢讲说，我教你再错，我就请你吃鞋子啊。 讲说给他教过的应该都懂这个是谁来的，然后他讲说听起来虽然很搞笑，但其实他的实力也是很厉害的，教了很多学生变 A+ 啊，这样子。然后他也讲说最近这位老师呢获得了这个博士学位了哈，然后自己也创办了补习班， 所以 恭喜他。 你要说他得到了最佳最有魅力老师的学位啊， 希望也有老师可以分享一下我们最有魅力老师 Jaren 的这个故事，这 样子。我们非常的有兴趣。 Okay, 是，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叫 LMW117 呢，他讲说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跟他说过一句话，讲说全部男生里面你是最好的一个，给他最佳模范生奖，影响了他整个小学生。 这鼓励很大哎。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我觉得老师在我们一生当中是影响很大的，然后你有怎么样的学习态度也是因为老师啦，所以 是的 呀，今天可以好好的去感谢你的老师，跟他说一句老师我爱你啊，这样子的，好不好？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哦，0169888889，选一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渣渣 考核官，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关于老师啦，因为是教师节嘛，对不对？我们都要 feature 给老师啊，这个单元。那说到呢，哪位老师改变你最多，影响你最多？他说过或者做过什么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看回我昨天发的这个 IG story， 看一下就是网友们都分享了什么吧，这样子的。那我看到讲说 Chloe 0920呢，讲说是陪伴了他3年的老师，他从不爱读书，但是这位老师呢，让他就变成每次上课呢都会很听他课。 哇， 对，就是很专心听课， 他用什么 然后考到很好这样子的。 用什么魔法？ 我觉得是因为老师也 pay attention to 你吧。 对， 就是当你觉得说 老师关注到你， 对，有关注你，有用心的话，你会很喜欢他这样子的。然后另外一位朋友呢是这个 LTX_NUMNUM 讲说呢，他的小学老师他教会他呢，就是和别人说话的时候要看别人脸色，不要一股脑的全部都说出来这样子的。 哇， 就是要 我觉得他这就是教你怎么做人， 对啊，教你怎么做人啊，这样子。是，然后有另外是比较极端一点的，这个叫 R_Per 讲说呢，这位老师说我不行，结果呢我最后从 E 拿到 A 加。 哇，他是用激将法， 是激将法，他老师就知道你是这样子的性格的，所以我跟你讲，哎呀， 其实老师是很聪明的，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说老师也有这个能力去发掘，讲说学生的潜力在哪里， 对， 很重要哈。那另一位老师呢是讲说，就是 Janice 他分享的，他是一个马来老师，他为了他讲英文，然后呢讲说他很相信这位 Janice， 然后讲说很不看好他的成绩呢，一开始全部人都不看好了，到全级 top ten。 Top Ten 呢是什么样的概念？ 全级 Top Ten 啊！你要想一个年级里面有可能大概有200多个学生。 我以前学校有5000多个人啊，就全校啦， 同一个年级， 一级都有差不多1000个人的。 哇，很多哎！ 对， 我的只有200多。 如果讲说全级前十的话，是很恐怖啊， 很厉害哦，这些学生。 是的，所以可以接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哪位老师影响你最多？他又做过什么东西这样子的？然后也要跟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我爱你，老师。呜呼，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Kristen， 勾选 西西应援队，今天是教师节啦，所以我们9点勾选西西应援队分享的好消息呢，也要是关于老师的。所以如果你有跟老师有哪些搞笑或者美好的回忆的话呢，也可以随时 WhatsApp 进来0169988889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 是的，在昨晚呢，我就发了一个 IG story， 就问说，到底你有没有记得你跟老师之间很搞笑或者是很美好的回忆？ 对， 哇，就纷纷很多网友呢就留言在我的 question box 里面。首先呢， okay. 就来自这位 KVK_137， 他就说，哦，之前呢我用过我的老师的，老师为什么人会累的？老师就讲那个原因，老师本来是想不到那个答案的，你知道吗？ Okay. 他说，人为什么会累啊？因为哦，我们是人类哦。 哇哦，玩亚瑟就 哦，他竟然会说冷笑话，你知道吗？你要知道在学生生涯的时候，但凡那个老师会一点幽默感，或者是他会冷笑话，绝对是会catch 到学生的 attention 的。 对啊，就觉得很有趣，这样子就会听他课咯，对不对？ 我觉得还是以前这位老师有听我跟英的节目，叫三分钟。 Hello， excuse me， 你三分钟冰度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他 教书 是 多少 年前的事情？ 去年的事情而已。 所以老了。 Okay.去年而已， 反正 你知道什么叫 去年 吗？ 这个老师跟他的回忆。OK， 可以接下来跟我们分享了哈，0169988889，你跟老师都有哪些搞笑或者美好的回忆呢？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入选七夕应援队。今天我们要分享到讲说呢，关于老师和你之间的美好回忆，或者讲说搞笑的回忆这样子的啦，有没有呢？ 哇，有啊，超级多人就回答在我的这个 question box 里面。OK， 首先就这位。OK， 我其实也认识这位老师的，他应该是我的 hometown 的朋友来的。 OK， 他、okay, 叫做 One Ding， 他就说、okay. 每次呢，因为不会回答问题，全班都会被这个张老师，我们叫他阿张啦、啊、就罚在这个桌子上。 哦，哇哦， 啊，就会站在桌子上。啊、他说这个是美好的回忆。 站在上面 啊？哎，真的真的，我自己本身也被他教过。啊、他是在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来的。 OK， 然后基本上只要上来课，大家都非常的怕。大家都会肃静的那一种概念， 是因为很吵所以要站还是 就是你但凡做错事情啊，还是你说话啊，不带书啊、哦、这些都被罚站，甚至站在那个桌子上面。 哇、哦、 我曾经啊跟你科普一个小我自己的小小的怎么说 什么什么，就是你的方式， 我的小回忆啦。 OK， 其实以前我是被 assign 到 Science 2这个学校的。 OK， 哎，这个班级的。 OK， 那时候我们 Science 2跟 Science 3的差别就是一个要拿 Bio， 一个就拿 ID 啊。然后那时候这位老师他就教 Science 2的华语科目。 OK， 我一知道之后我就转去 Science 3。 真的呗？ 真的 这样怕？ 真的。 可是他私底下是也是很凶？ 没有，也是很凶。 Oh. 基本上全校都怕他，因为他是 discipline 老师、欸、我真的因为他转的 真的蛮搞笑的。 然后同时我自己本身也很怕吧有这科啦，因为要解剖青蛙嘛两个原因。 OK， 我就转了， 最后你就读 IT 了。 对，我就读 IT 拿 A 了。 哦，我现在老师听到会是什么感受？ 他不知道他是谁吧。 喂，不要这样。 OK 啦，我觉得老师也是为大家好的、OK， 因为可能真的小时候很顽皮啊，老师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你看到你现在记到现在耶。 谢谢啊。对啊对啊，谢谢啊，让我在 IT ID 这个科目拿到 A 啊。 他没有教你，可是谢谢 他。对啊，谢谢谢谢。 OK， 那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你跟你的老师有什么很美好或者很搞笑的回忆呢？0169988889，选这个选 Beyond Chen， 入选七夕应援队。 入选七夕应援队，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关于老师和你之间的美好回忆或者搞笑的回忆了。 对啦，就很多人 DM 我的 question box。 来来来，这位 Yuana underscore Grace Mine 他就说到，哎，当时候在学生时期做研究这个田调的时候， OK， 他田调 就是耕田的田。 哦、oh, OK OK 呀、yeah, okay. 然后他就说一起躲狗，因为有可能看到狗狗了、uh-huh. 他们很害怕，他就跟老师一起躲狗，就好像那种大战时期那种很好笑，躲起来不要让狗狗发现。 需要树后面还是需要那种山丘后面躲住？ 有可能躲在什么一个土的后面之类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狗可以靠嗅觉找到你这样子？ 那也是，但至少有躲好过没躲。所以但是他 那个狗当时就想，你们这帮小丑，我明明就知道你们在哪里。 闻到你味道，我只放过你而已哦。 假假找一下啦，找不到， 找不到。OK， 那我回家喽。 OK， 所以就这样了。 因为他就没说怎样，但是就觉得跟老师一起躲狗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哦、可是老师会跟学生这样子，就是 你要知道，老师也是人呢、啊，他会怕、啊。你要知道，不是每个老师 以前 都是不怕狗的、 啊。以前我们学生时期就会觉得老师是天不怕地不怕，有什么事情老师会挡在前面呢？ 就好像如果今天你是教师的话，啊、你在学校哇很厉害， 我遇到嘎展 啊，遇到 老师会把我抓。 That's why。 所以我觉得老师天不怕地不怕、啊。 除了嘎展，然后你。你看那嘎子一定会飞起来的， 还有那种老鼠啊什么样子。哎，我们以前学校出现过老鼠，然后老师扫掉它、那个扫把扫出去、OK， 所以啊，老师是你知道哇，这个肩膀是很宽大的。以前我们的感觉就是老师是站在我们前面的一堵墙，哇，什么东西 还 就 是我们永远最强的后盾。 不是，这个是前盾 啊，前盾 OK。 好啦，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老师都有哪些搞笑或者美好的回忆呢？0169988889哦，选这个选 Beyond Chen 七夕应援队， 都选七夕应援队。今天我们分享到关于老师的这个跟他的美好回忆这样子啦，因为今天是教师节嘛、对不对？来看一下给你开心的 story 上面还有哪位网友的分享呢。 哇哇哇，这位老师非常非常的 sweet 的，来自 Stephanie Teo 的分享。他就说，哎，当时要考 SPM 的时候嘛、SPM 之前那位班主任老师呢，每一个人写一封信，然后塞在他们的这个抽屉里面。 OK， 就跟他们、给每个人写一封信。 就有可能 maybe 鼓励的鼓励啊，哎，支持的支持啊， 给 tips 的给 tips 啊、 ，tips 又不至于吧？就是他就说了一些很感动的话，他具体没有说是什么细节。 全班都有写啊？ 就是全班每一个人都一张。 哇，很厉害耶！ 你想看呢、啊？一个班级大概 至少30多个人吧， 对 不 对？ 对 对，40以下的话。 我以前我班上52个人，如果老师要写的话，他应该写到 手酸， 哇，应该写整个晚上。哎， 很棒啊！ 对对， 他手酸了之后，他就不能拿藤鞭了，他就不能打你。 打你还有老师拿藤鞭呢？我跟你讲，昨天我去一个教师节活动，我就问到我访问那边的老师，我就问他们老师，你现在教学生啊，你还会拿藤鞭的吗？ 应该不会了吧？ 他想说哦，没有了咯，这个以前可以啦，现在不可以了，现在不会这样子做了的。 是的， 我们用爱的教育。 哇，okay, 用嘴巴来教育。 是，就是怎么说呢？还是我觉得老师要有点威严的。 是， 我就问他讲说，哎，老师，你在学校是很凶的是吗？学生都很怕你了，他想说没有啦，我 nice， 可是在学校就有的时候该凶就要凶哦。 对啊对啊，威严不一定要就是拿藤鞭啊，通过这些语言啊， 还 是 气场， 对 啊，有些 说话的艺术。 可是他放下书本，咚，你就会害怕，你就会静了，是不是？ 然后 whiplash 是什么东西？ 突然间跳舞，你是一种魅力啊，威严啊。 跳 whiplash 的话，我肯定每一堂课。 你看 K-pop idol 也是全场在下面沸腾啊，大家都很热烈， 所以现在老师还要学 K-pop 舞蹈了。 We will flash， 真的当老师不简单。好了，马上来听歌，来自小蓝背心的《目击皆是你》，选了一个选 Beyond， 入选七夕音乐队。今天我们分享到的是关于你和老师的一些好的回忆啦，或者说很搞笑的回忆这样子的。OK， 那看一下 Kelly 开心的 IG Story 上面有什么分享吧。 是的，其实这个网友呢，他就分享到这位老师呢，他当时候自掏腰包。 OK OK， 他们整个班级大概有30多位学生嘛， 啊哈， 他们就是有些人会生病啊，什么之类啊。 Okay. 这位老师呢，就去买这些鱼肝油 哦， oh. 啊，还是 Vitamin C，、 oh. 让全班来吃。 哇， 真的 很好哎， 真的。 可是这种很贵吧？ 很贵，但是就是每个班级一人一口这样的概念，你知道吗？ 哦、oh, ，或者想说放在班级上面给大家有需要的时候就去吃这样子 啊，就是他会投喂每一位学生 哦，哇，就确保每个人都吃到这样。 对， 哇， 我觉得这个很 像爸爸妈妈这样子。 真的，因为他不只是照顾你的知识之外呢，他还照顾你自己本身的身体健康。 你的考试成绩他要理的啊，你的健康他也要理这样子啦哈、嗯。反正就是我觉得，出外就是在家靠父母，在学校就靠老师。 对，我所以我觉得这些老师呢都应该拥有高光时刻，比如说可以让他们走 broccoli 的红地毯呢、 啊。对啊， 哇，让他们整个人在发光的感觉，你知道吗？ 下次伯克利可以考虑去学校，除了讲说给学生走之外呢，也可以让 老 师 走一走 这样子。因为我们全新一集《过线，请你走红毯》第四集呢，也正式上线了哈。那这一次呢，伯克利也就是去到了不同的学校街道上面呢，去让学生们去走红毯。但是他这个粤语我也不确定老师听得懂没有啦， 听不了、 啊。反正就是大家可以去到过线的 IG 去看一下这支影片的。当然 ，OK， 今天我们也会去到这个太原 T 去给最有魅力老师去送这个礼盒 T， 还有奖。壮的，所以各位如果有 spot 到我们勾选 team 的话呢，也欢迎可以跟我们拍照，或者说要拍 story 也没有问题，记得 tag 上我们哟。这个选 Beyond 圈， 超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勾选 Rising Hour。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勾选 月月助力团，今天来到了5月16号，我们要讲到新歌了。首先第一首新歌又来自这个男团 Day 6 啊， Maybe Tomorrow。 我们来听看哦，他们当时在拍摄这个 MV 的时候呢，有 Y 心掉了整天啊，他们的感受是怎样的？ 就 Y 心있는데첫번째 Y 心끝이났습니다매번할때마다이제는매번할때마다라고이야기를할수가있죠세번정도했으니까 네我可以讲说呢他整天都已经在吊着YR，已经习惯了在空中的感觉了。我每看那种电影啊电视剧啊，有吊着YR， 都很害怕，你知道吗？ 是不是感觉好像很恐怖这样？尤其是我有恐高，你叫我去那种海盗船啊，我都已经 roller coaster 脚软， 不能啊。 roller coaster 不可以， 跳楼机。 跳楼机更不可以了，海盗船不可以，你问我跳楼机。 因为你那么喜欢听跳楼机这首歌吗？ Baby 我们的 感 情 好像跳楼机， 真的好像跳楼机。OK， 那来听一听 Day 6 在演唱会上面的这个 live 片段 Maybe Tomorrow。手捏来的高音，重点是当时候也有彩带纷飞，就很有氛围感， 氛围感100分呢， 是不是？ 真的，而且呢，他们近期也是发了这个要怎么去应援这首歌 ，Maybe Tomorrow。 하나둘셋， 안녕하세요 ，D 입니다。 자 Maybe Tomorrow 다같이부를수있게 ，Let's go。 Yes。 내일이뜨면먹는것같 따뜻하겠지 没错的，那各位呢可以去看一下怎么应援，那下次如果在现场的话呢就可以 support 他们咯、哦、马上来听歌，来自 Day6 的 Maybe Tomorrow， 是这个选 Beyond Chan 勾选月月助力团。今天要说到的第二首新歌有来自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团体，有 Idol 的 Girlfriend， 这首新发的歌曲我个人觉得是很好听啊。You got a better girlfriend. She's really, really like a good egg. Let's go check she over your ex. 有没有很好听？我是觉得很好听啊。 真的，因为我觉得他就是说，哎，有时候我们身边的女生朋友呢，还好过自身的男朋友呢。 对呀、啊。 然后他们这一次也甩掉了，你知道 gender。这个 yeah, 因为这个 G 没有了嘛、 exactly. 对不对，那就甩到了这个 gender 的 stereotype 哈、 yeah. 不过他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就是拍摄的时候很乱水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很多欢笑啦， 对这个 girlfriend MV 的 behind the scene、 啊、王者潘明乐 王者潘明乐 저는진짜로벽을받고우리가그순간이오늘이제우리가오늘생일마지막 他已经语无伦次了，拍到。 因为他说他自己差一点呢，就是会撞到墙了。 撞到墙，就是他们有一个心啦，是要撞墙的。说哇，这个差一点就是我就是人生中最一天这样子的。这个不是最乱水的，还有另一个更乱水的是他们开箱这个就是新的这个饭店这样子，来看一下。 한명씩만해 진짜딱7주년에 회식아终于在吃饭的时候呢，大家静了下来。 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哇，那个尖叫声你们听到吗？ 有点像我们去毕业旅行的时候感觉。 对啊，这是非常正常的兴奋感呢、 啊。对啊，可是他们 24 hours 的时候 24/7 都是这样子的。 这个叫做 hyper，、 啊、真的很 hyper 保持正能量，保持高能量。 你觉得可以加入他们吗？ 绝对可以啊！ 你应该是最潮的那个。 肯定，我是不是最潮？是最懂得带动气氛的。 有。 Kelly 凯西，안녕하세요 ，Kelly 凯西，思密达。 伊米达， 伊米达 ，sorry， 马上来听歌，又来自 idol 的新歌《Girlfriend》，是那个选 Beyond Chan。勾选月月助力团。今天说到的第三首歌曲呢，有来自这位非常熟悉的碰姐 J 碰啊，他的这首新歌叫《不完美的昨天》，也是因为他在出国的时候呢，突然间有灵感呢，就写下了这首歌曲。 真的， 来听看出版的这个 demo 吧。 真的。我人现在在瑞士， 没什么事啊。My God， 看那个， 刚刚就看这雪山，我就突然有灵感，我们就一起来写一个 verse， 我们试看啦。 弹奏，感觉这个部分要加一点，嘣，这是满满爱的一首歌，所以还有，嘣， 加一个鼓。 I can't believe I'm doing this。很久没有写歌， 很厉害 哇，很即兴的创作你知道吗？ 真的什么都没有耶。 对，而且我看到那整个过程我是很喜欢，很 enjoy 的， 是不是？你很喜欢看这种 behind the scenes。 对、哦、然后他之后呢，他就录了这首歌之后呢，还有一段部分呢，他希望大家可以参与其中， 就大合唱了，很适合， 对， 很 适合大合唱。所以你们可不可以录这一段给我，就是呼这样子就好了，这边 他真的很喜欢自己的歌曲，看的时候他真的很兴奋，然后呢也给自己的孩子听了这首歌曲，来看一下反应吧。谢给他的， 怎么感觉你听了？ 哈哈哈哈，有反应耶！ 骗我生孩子太过分了， 真的太可爱了啦！所以我们也马上来听这首歌， 来自 J-Pong 的《不完美的昨天》，是那个选 Beyond Chan。 天国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多选 Rising Hour。 Rising Hour， 今天呢，我们就去到校园去送这个立后替，还有呢，这个奖状给我们最有魅力的老师啦。那当然之前呢，我们在勾炫的 YouTube 也拍过这个影片《勾炫快充你的脑》第十集。我们看到 Kelly 凯欣呢，跟李亚佩珊是我们勾炫的这个叫什么？ 哎，不要用那个形容词哦， 爱男老师担当， 或者是帅哥雷达担当。 我帅哥雷达都来了啦、啊，我们看一下他们在看到网友们投稿的老师的影片的反应。 够比的， 你看了吗？他的这个马上像米其林太阳的那个， 那比是不用比的。 Excuse me， 我们勾线的 MC 都不用。 比不上。 然后我们只是实话实说， 如果他真的是来到我们歌星，可以来个公主抱吗 ？Hello, excuse me. Hello, Q 我们怎么？ 我们 你讲话好看就好看哦，怎么要？怎么你要捧一方，然后要伤一方？ 你不懂，我们是用激将法 是， 希望你们就是可以发奋图强。 哦、有， 就努力健身，哦、不要像 Broccoli 每天只是打卡。 哇！又要中场的一个。 哎，毕竟你要知道哦，一个男生哦会运动是多么的有魅力的， 啊、 很加分的一件事情。 啊、 好，比如说，如果今天他是会踢足球的话，更加的加分，啊、你知道吗？ 等下你去到那个学校，你叫那个 Jared 老师，就是啊、公主抱你。你讲公主抱吗？不是。 没有，我自己本身都觉得我应该中过他，好吗？我不好意思讲，因为他很瘦，你知道吗？ 离谱。OK， 反正就是呀，接下来大家可以就是找一找我们过去的身影啦，在他 UMT， 等下下午就会出现在那一边了。当然啊，接下来周末呢也不会闲着啦，有比赛看，有英超联赛哈。 是的。 那在这个5月17号星期六凌晨3点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切尔西将对垒这个曼联的，然后最近切尔西在争取前四的席位嘛，看是他们究竟能不能够得到呢？ 是的，在5月18号星期日晚上的11点30呢，阿森纳呢将会对战这个 Newcastle 的，所以阿森纳呢，哇，他也是很努力在争夺自己的排位，所以到底在这一季呢，能不能占据上风呢？你们就可以透过 Astro Premier League 呢观看所有的赛事直播啦。 没错的，记得要看起来啊！当然，等下也期待一下我们去到校园啦。OK， 是一个校园 Beyond Trend， 马上他就要来开演唱会啦，是狗血媒体伙伴啊 ，UCK。Star Entertainment 主办2025开 Solo Concert Tour Kai On in Kuala Lumpur 将会在5月24号晚上7点30在 Megastar Arena 正式举行。 是的，如果你们想要得到这个演唱会的入门票的话，即日起到5月18号晚上的9点呢，上到国选 IG 特定 po 文写下 Kai 影响你最深的一件事情以及原因呢，你就有机会赢取到2张演唱会的入门票啦。 没错呢，你还有2天的时间呢、啊，赶紧啊，也记得要把你的 IG 账号设置为 Public， 这样我们才找到你的生肖龟可以浏览勾选 Rising Hour。 上个礼拜我记得有林俊杰的演唱会、然后你的家人有下来对不对、 就是、我父母 很充实，这样这个礼拜会不会就是莫名的有一些空虚感、失落感、落差感？ 还 OK 啊， 微微， 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的生活要如何把它过得精彩，我们就是要分散投资、就是把你的专注力跟你的陪伴的对象都不一样。 OK 父母来的时候肯定是父母是 priority 了，可能他们现在出国是吗？ 对，出国去了中国。 哦哟， 对啊、应该是十天后回来。 你先去找他们那、你等下搭飞机过去啦。 你要帮我还工钱吗？ 没有啦， 你要付我的 薪水吗？你去了，然后礼拜就回来哦。 哇， 然后拜一就好了、你可以去3天吗？对不对？ 3天去中国也不够玩呢。 OK 的啦，只要有心哪里都是旅行啦。 不那我直接做梦不是更好？ 也是可以，可是你睡不着。 我现在睡得着，我昨晚11点就睡觉了好吗？但是你知道我梦到什么吗？ 梦到什么？ 梦小娘儿的剧情。 哦，真的吗？你看太多啦。 我昨天大概追了应该有6-7集吧， 他一集也是40多分钟。 对对对对对 对、我现在已经看了。 哇，现在你看了多久哦？你看5个钟哎， 差不多 哇！ 我从大概下午大概2-3点看到晚上的9点，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一个东西看超过3个钟了。 但是太上瘾了，因为我自己本身很爱看这种年代剧，你知道吗？ 哦， 很爱。 所以现在你看到最刺激的剧情是哪里？ 就是他们，让我想一下， 看太多想不起来，是不是 真的忘记哪一集了。就是那个有一个女生，她叫做安娜， okay. 她就是那个灾星，她说啊、哦，我就是灾星啊，我就是什么什么不会让家里安宁的灾星啊， 可是到后面 经典名场 面你就停了，你就没有继续看了。 哦，就 可是看剧不是会一直想要包下去、包下去、包下去的吗？ 对，但是我就跟她说 ，OK， 看完这一集， stop, 我就要睡觉。 Stop, ready, 就我觉得毅力跟那个坚持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克制力 OK 各位在周末你就可以好好看了哈，平时 weekdays 的话就要克制一下了哈，就看个几集就好了，不要想说在那边看10几个小时就很夸张了哈。 耶耶耶， 马上我们要交班啦，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咯。 TGIF 手机歌选 Beyond Trend。